他还是在我的身边，他活在我的心里。我将继续走完他没有走完的人生道。 听众朋友，日本电影《生死恋》就为您播送完了。这部爱情影片呢，虽然没有时下爱情片中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别墅、跑车，但是呢，它充满了质朴和真情，表现了普通人的真挚的情感，因此更令人信服。